天呀，这个日家不能过啊。天呀，这个日家不能过啊。 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进来啊，四公啊。 哎。 哎，还能买树啊？ 买树啊。 哎，四公娘，侬吃的素鱼多，他家就要回来个啊！哎，四公啊， 哎， 开一瓶鸡翅给咱妈吃呀！ 啊， 哎，吃的大公馆里向一到夏天是随便啥么子侪有个，鲜橘子、柠檬水、果子多、西瓜汤、香蕉、苹果，要啥有啥，去开去开呀！ 不要，这是人家的么子，凤儿， 哎， 阿拉妈身边多坐一些吧。 啊， 哎呦。侬不看看此地个捆绑上看侬啊，包头布还没挪脱搿种穷相。 哎呀，我只管讲闲话，忘记脱了，马上来跟侬挪啊。凤儿， 哎， 看看姆妈面孔老龌龊伐？ 蛮清爽的。 哎，四公啊， 哎， 侬快到里向去，把两年来所做那个衣裳首饰，统统挪出来拨咱姆妈看看，让伊开开眼角。哼，囡儿是蹲辣屋里好，还是跟我到此地来帮人个好？ 妈不稀奇迭个一些东西。妈不会得要看的， 我临走的辰光千叮万嘱，两年来相信也时常提到，我不愿意让凤儿出来帮人，侬偏不听。好吧，此地不是待家常的地方，凤儿， 哎， 哥哥呢？哥哥来门外这里等你呀、 啊！啊， 等哪？等了见老爷啊！ 哦，爹爹，侬快去看看哥哥呀！ 哦，我倒忘记了，四公娘，侬坐辣此地不要多走动啊，太太是要下楼啊。 凤儿， 哎， 到姆妈身边来，让我看看。 哦， 一别两年一别相亲。夜夜做梦在家里，两年来为子我儿是如烟，娘妈痴心看看你，女儿也天天在盼。几年清明，我家门外春花开，讲不出心里多欢喜。只不过我在此地帮人家，妈不要生我气。妈不会生你气，只不过两年之中心来往，你为啥一句不提起？还是张家大婶告诉我，我怕妈要生气，所以我不敢告诉你。我不管人家笑我穷，你不懂得世道多阴险，我只是怕你太轻，用力一次都伤身体。 好吧，凤儿， 哎， 你不要担心啊。 嗯， 我觉得奇怪，此地的太太要见我为啥？ 哎，哦，妈，此地太太朋友很少，晓得妈说几个字，想请妈来谈谈的。 啊、哦。

雨衣拿来了。哦，太太，这个就是我妈呀。 我见过了，师傅。 哎， 我拿雨衣放那吃的。 哦， 到厨房里去关照一下，今朝的夜饭早一点准备啊。 是，太太。 罗妈妈，不要客气，坐下来谈谈。 啊， 我刚下火车，才听说太太要我来见侬。 是呀。 我常听四凤提到侬，兄弟也是好出身，底下人不该提啥好出身，陈梦太太都好出身，底下人不该提啥好出身。陈梦太太都念人，我念四凤你情不懂事，要你太太都操心。四凤这姑娘很伶俐，大人欢喜真聪明，我总觉得他把人太可惜，好像不该做佣人。原来我也是这样想，不愿让他去帮人。 哎呀， 一看就是个时尚人，所以我请侬到此谈谈心。我你屋里女人少，四凤又是年纪轻，十八岁姑娘正青春，而且生得秀丽好人品。 太太， 是不是凤儿有啥因为不记得？被人背三年了， 我什么啥？ 柯大，柯大夫再来了，老爷催太太去看病呢。 现在没人来陪柯大夫吗？ 张教授刚刚走，现在老爷亲自来了陪呀。 弄得老爷讲，我没病，我不要请啥医生。 是。 哎呀，今朝的天哪能这能闷呢？太太，你凤儿有啥不好的地方，请太太不要瞒我。 哦，没啥，也是蛮好的。我只是想谈谈关于这个一方面的情况。 哦。 哦，对了，罗妈妈，我有个女子想走出，你今天真是不懂。今天突然告诉我，他是喜欢那四凤 啊， 这孩子真是个孩子气，他是为要娶四凤，请太太不必当我气，侬讲说我会认同，这一次。我是大慈的令我你死亡为家中，不过我的女子啥都啥脑不懂事，我就是怕常常到侬屋里来寻那死亡。 太太侬放心吧，我后天就要回到济南，我带死亡一道去。 那好，等一等，我叫张王拿一个工地算出来，一个东西我会派人送回去。 那麻烦侬了。 侬妈妈，以后缺少点铜钿用，尽管到此地来，我想一定有办法的。侬妈妈，好好的带伊回去。师公有侬迭能一个母亲教育，自然会比等辣此地好的。 喂，侬回唔得去吗？ 哪里去呀？ 柯大夫等侬看病了。 我没病，我不要请啥医生。 我神经失常，

去打人。 打不打人？ 打不打人？ 出去打！ 不能打人，侬是兵。 啊！ 兵兵兵杀打我的女子。 妈，不要理睬伊了，我宁愿吃亏。走， 大黑， 走， 你走吧。 走。 太鲁莽了， 伊不应该侮辱爹的名誉。 来人， 是老爷。 卢官人， 花园里电线坏了，卢官去叫电灯娘来修理，气到现在还没回来。 嗯，等一等，告诉太太，把卢官跟师傅的工地算清，今天叫他们就走。 是是， 爹，卢官与师傅，伊拉不是做得蛮好吗？ 陆大海就是四凤的姑姑。 大海是我姑姑。 要落雨了，我到四凤里去歇歇。啊！火盆嘎子都挡到了。平安，叫第五人把白衣厂关上。啊！ 是。 暴风雨要来了， 贷款难啊！哎，讲啊，不要不想啊！哎，志荣啊，炮筒 不是等么炮好了呢？ 开始啊，侬不晓得噶？那夜吃好饭，非要吃出一杯好茶。哼！喂，凳子挪过来，包个家。 妈，隔壁张大生讲，我你弟弟就家上忙得头，要侬自家去，伊陪侬走。 啊 啊！哎，侬有没有弟家上忙得是哪呢？ 我听，就要回大济南去，这份家财我不要。家具我得懂的来，我与四凤买车票。 我预备要把四凤走了。 是啊。上次的人家他走，因为我是心里找到。又想到出外那就在家好，二话又张家大生来找了，现在事情一定大，母女应该等一道。 妈，你真的要带我走吗？ 是啊。 侬不要自首自我打一走，四龙在家有啥不好，跟了我有的吃来有的扎，跟我总比跟侬好。 好吧，侬去问问伊，还是跟你走，你跟我吧。 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四龙，侬讲究竟跟啥人？哭啥的哭 啊？爷，四凤啊，四凤为啥眼里出？你刚才与我一生。

回来啦。 师兄啊，妈妈要走了，侬预备哪能啊？就侬今朝一天的心事啊！ 啥人告有心事啊？天闷，闷得人家难过。 还要天人？侬吃过了饭，辣老师的门口头想啥？ 没想啥。天有香来了。 哎，师傅啊，难道侬真的预备跟那娘回济南去了吗？ 爹爹，侬去吧，我想困了。 好吧，不过侬放心啊，周家的事体侬不要怕，有爹爹明朝记得侬讲，保证侬进去。哎，师兄啊，难道侬真的预备离开此地吗？侬人心放得开周家吗？ 爹爹，侬还要讲做啥？快去困吧。 哎。我劝侬再不要胡思乱想了。世界浪向的人，没一个靠得住的，只有铜钿是真的。偏偏哪个娘啊，就是不能晓得铜钿的好处。 爹爹，侬听，好像啥人来碰门？ 快十一点了，还有人来吗？ 十一点。爹爹，我来去看看吧。啥人啊？ 是娘子姓卢啊。 侬从啥人啊？ 我姓周。 哎呀，听啊，这家有人来了。 爹爹，快回头，屋里的人侪出去了。 这说啥个闲话的？说啥个闲话了？ 哎呀，真是。 师傅。 你少爷。 你少爷，此地穷地方，请勿要计较啊。这个地方真不好寻，哪里一批事？当面好了。 对，师傅啊，叫你少爷他坐啊。请坐。 师傅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吗？ 没啥。你少爷，侬到此地来做啥？要是不了太太晓得 是？太太叫我来的呀。 太太叫侬来的。 我自家想来看看呢。师傅，那哥哥当然没人呢， 伊拉都出去了。 你少爷，侬哪能认得这个地方啊？ 我妈告诉我啊。 李少爷，侬快回去吧。 看啊，搿啥个闲话 了？哦，对了，我忘记了，为啥到此地？妈叫我来看看你，今日你离开我家，妈的心里多凄凄，恐怕那一时找不到工来做，特地叫我来送铜钿。那师傅，此地有洋钿100块。才是叫你们动手去。 哎呀，人家都找不到呀，到底是有动的人家呀。 你少爷，多谢你好心到这里，我们的生活还能过去。你把动的带回走，谢谢太太好心意。 侬讲闲话太狐狸，太太是诚心有诚意，特地叫二少爷亲自送得来，好意思侬一推转去？二少爷，请侬跟我打一个信，请太太放心我去接，我们一家都很好，谢谢太太大恩的。好， 爹爹，侬不能拿这个铜钿。要是不了妈的姑姑晓得子，伊拉一定会生气的。 小姑娘懂啥么子七上八字。你说呀，